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在唐三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庆幸之时，剧烈的震荡和天空中的金光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那强烈的光芒连冰火两仪眼上空的雾气也无法遮挡。如此剧烈的魂力碰撞，唐三猜测恐怕是有人和独孤博动上手了。顾不得去体会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给自己的收益，他匆忙地释放出八蛛矛，迅速赶了过来。远远的，唐三就已经运用起自己的紫极魔瞳，将这边的战况看了个清楚。眼看着独孤博就要对大师三人下杀手，唐三这才急声高呼，并飞速冲了过来。 来得正好，四个一起杀了，也省得我再跑一趟。 此时他甚至不再去多想唐三为什么能够在冰火两仪眼那儿生存下来，只想立刻将眼前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。就在独孤博杀机涌动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唐三又开口了。 独孤前辈，您不是说要替我做三件事吗？那这第一件就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，您都不能伤害和我们史莱克学院有关的任何人。 嗯， 老师，让您担心了。其实独孤前辈把我抓来并无恶意，只是查看了一下我八毛珠内蕴含的毒素特性而已。独孤前辈看我天赋出众，决定教导我一些有关毒武魂的知识。你们怎么和独孤前辈冲突起来了？ 真的是这样吗？ 可是刚才独孤前辈说他已经把你杀了。 啊，那只是独孤前辈和您开个玩笑吧。以独孤前辈的身份地位，又怎么会向我这个小辈下手呢？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背影，心中各种情绪纷纷浮现。高帽子谁都愿意戴，唐三的话反而是替他做了掩饰。尤其是听到唐三最后一句时，独孤博那老脸也不禁有些发红。确实，以他的身份地位来难为唐三这样一个小辈，确实令人耻笑。 对了，独孤前辈，您昨天说要给我讲讲关于独孤雁身上蛇毒的特点，我发现他的蛇毒还是有办法解除的，回头我和您探讨探讨，您看如何？ 独孤博听到唐三提起独孤雁，心中顿时一凉。他知道这是唐三在告诉他已经找到了治疗自己孙女身上剧毒的方法。随着唐三这番插科打诨，独孤博的情绪也逐渐冷静下来。权衡利弊之下，心中杀机渐渐收敛。他发现如果杀了眼前这四个人，对自己来说不但没有任何好处，恐怕还会带来不小的麻烦。独孤博是何等的老奸巨猾，想清楚这些，脸上的阴寒顿时收敛起来。 好，稍后我们就讨论一下。没想到你这几位师长对你还挺关心的。刚才我试探了一下他们的实力，却险些吃亏啊。 弗兰德三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之前他们都能清晰地从独孤博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杀机，可这老怪物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了试探呢？ 你们的这个弟子确实很出色，坦白说，我想收他做我的传人。老夫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，今天为了这小子就破例一次。刚才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们是否有做他老师的资格。嗯，你们很不错，虽然实力并非顶尖的，但甘愿为朋友而死的这份胸襟令老夫佩服。 老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独孤前辈在用毒方面的造诣博大精深，我的蓝银草也拥有毒的能力，我想和独孤前辈学习一段时间，您看行吗？ 弗兰德看着一脸平静的独孤博，突然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。再看看独孤博对唐三的亲切的样子，一时之间他也拿不准这是怎么回事。大师也是疑惑地看着唐三，他当然知道独孤博在毒系魂师中的地位， 如果独孤博士真的愿意教导唐三，那么对于唐三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。但此时他却始终觉得有些奇怪，这独孤博前后之间变化实在太大。但是独孤博自己也解释了，现在他们怎么也不好再去质疑什么。 怎么，你们不放心把小三放在我这里？还是怕我抢了你们的弟子？哼，放心好了，我已经验证过你们有做他老师的资格，就不会再和你们去抢。这孩子的天资令我很是吃惊，少则半年，多则一年，还你们个全身完整的弟子就是。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我还真是有些喜欢这小子。 独斗罗一向一言九鼎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刚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误会而已。我代表我们三个为之前的冲动向您道歉。小三能够和您学习一段时间是他的运气，只是这孩子跟随我们多年，就像我们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。不知道我们在他向您学习的这段时间里能不能来探视他？ 当然可以，不过不要太频繁了。 既然如此，就麻烦前辈了。 嗯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 他抬手一甩，三颗药丸落入了黄金铁三角三人手中。 含着此药离开，不会受我毒阵的影响。此药可重复使用，今后你们再来时可不要忘了。 那好，晚辈三人就此告辞，改天再来拜会前辈。 独孤博点了点头，也不阻拦，任由三人离去。大师在临走之前眼含深意地看了唐三一眼，终究还是没说什么。三人虽然魂力消耗不少，但只要小心一些，走出这落日森林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，独孤博收回按在唐三头上的手。 小子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掩饰？我需要吗？ 这是我们的交易，你答应要替我做三件事，难道你忘了吗？ 哼，那是要在你能替我和燕燕解毒的情况下。不过我越来越怀疑你真的只有13岁，简直就是个小怪物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如果你不能通过我的考验，一样要死。 老怪物，你不是说自己一向信守承诺吗？刚才你似乎对我的老师们说过，你会把一个身体完整的我交给他们。 我是说过，不过尸体也同样可以是完整的身体。 你…… 唐三看向他，独孤博却已经向山上行去。其实在独孤博收敛杀机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放过黄金铁三角和唐三了。尽管他做事全凭喜好，但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顾忌的疯子，所以独孤博已经决定，就算唐三通不过他的考验，不能替他和孙女解毒，他也不会再向唐三下杀手。他之前说自己有些喜欢唐三，这句话并非作为。唐三在这短短时间内表现出的一切，令独孤博真的生出了爱才之心。大师三人下了山，并没有急于离开。这座山有独孤博的毒阵保护，出去之后就是魂兽的海洋了。三人魂力消耗都不小，就在山脚下停住休息。 小刚，你说那独孤博真的要教小三？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但是以独孤博的身份，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，又怎么会和小三那么亲密？而且他似乎对小三的话有些忌惮。 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小三暂时应该还没有危险，否则独孤博也不会放过我们。尤其是他已经知道了小三的来历，如果再向小三动手，那就是自找倒霉了。能够成为封号斗罗，他自然是聪明人， 这种大麻烦换做谁也不愿意轻易承受。 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此了。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和大家说，就告诉他们唐三被我们安排潜修，不要影响其他孩子们的修炼。另外我们也要暂时把这件事保密，除非能够找到唐三的父亲，否则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。封号斗罗的强大果然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。 可惜要是我们的实力再强一些，达到魂斗罗境界后施展武魂融合技，说不定刚才就把那老怪物击杀了。 没那么容易，你们难道没有发现独孤博之前与我们战斗时似乎有所顾忌，并没有用出全力，否则的话恐怕我们都撑不了那么久。 回去后我们立刻发动人手去找唐三的父亲，只要能够把他找来，那么不论独孤博的目的是什么就都无所谓了。 三人的魂力此时已经恢复了一些，口含着独孤博给的药丸，这才朝着落日大森林外走去。独孤博重新来到了冰火两仪眼旁，唐三凭借着八蛛矛的帮助并未落后，此时天色已经渐渐亮起来了。经过一晚的折腾，独孤博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了一丝丝淡淡的疲倦。尽管他的实力要高于大师三人，但在黄金铁三角来临之时，也正是他度过每天生不如死的那段时间。之后的战斗，黄金铁三角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此时魂力虽然依旧充盈，但体力却有些许下降。独孤博瞥了唐三一眼，看着他背后八蛛矛的变化。 小子，你是不是吃了什么？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，这里的药草的药性要比普通的药草大得多，哪怕是补药说不定也会致命。 哼，老怪物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？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？ 哼，不错，通不过我的考验，你依旧要死。时间已经到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你来吧。 你真的准备好了？ 唐三再次点头，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。独孤博冷哼一声，右手中指朝着唐三轻弹而出，一股淡绿色烟雾悄然而至，那绿雾却在顷刻之间已经散开，正好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。唐三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地看着他。 老怪物，这就是你的第一次考验了吧？赶快来第二个吧，你这碧鳞蛇毒如此轻微没用。 独孤博愣了一下，眼前的情景明显不符合他对毒物的研究。唐三根本就什么解药都没吃，只是谈笑自若地站在那里。随着绿雾散去，他身上也是毫无变化，一点也看不出中毒的样子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